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40集，陈大老卷五，离婚。陈小姐，这是说何陈？他不是姓何吗？许家几个人面面相觑，许太太也惊了一下，不过还是跟着护士顺着走廊往里面走。17楼确实跟他们一开始想象的不太一样，走近了才发现靠近走廊的房子并不是封闭式的，两边都有玻璃窗，透过玻璃窗还能看到里面的大型医疗器材。曲子潇正在跟他的发小打电话，看到这一幕他也顿了一下。 你说刚刚碰到了管池，在一个老式小区。 手机那头发小的声音把曲子潇的思绪又拉回来。曲子潇收回目光，跟在曲太太身后又转了个弯，在前面带头的护士已经停在了一个门前，礼貌地敲了一下里面的门。曲子潇随意地开口， 我已经派人去查了，还在医院，只能下午才能拿到结果。 这几个发小向来无话不谈，昨天就知道他要陪曲太太来看医生，其他时候也就算了，眼下正好在局势这么紧张的时候，发小不由啧了一声。 就你还真的陪着白跑一趟，要我说趁早离了省事儿。哎呀，伯母也是任由他胡闹。 前面护士已经打开了门让两人进去，曲子潇嗯了一声，一边随意地跟着曲太太进去，一边想着之前的离婚协议，看来要找个时间跟何晨好好说一下了。前面曲管家还在同曲太太说话。 太太啊，少夫人真有幸，想必是为你找了个好。 他一边说着一边抬头，正好看到站在办公桌边的程院长，对方似乎恭敬地低声跟坐在椅子上的人说着什么。曲管家跟曲太太也来过无数次医院，虽然跟程院长不是特别熟，但也说得上一两句话。两人惊讶过后，目光就落在了坐在椅子上的人身上。白大褂是敞开的，斜倚着板凳坐着，见人被带进来，他抬了抬头，慢慢坐直。透过窗户落下来的光线，循着他的动作，将他的脸映照出来。 请坐。 一手拿着黑色的签字笔，一手正调动机器边的底片。白炽灯下，那只手干净修长，骨节流畅。程俊在圈子里挺低调的，圈子里的他名动京城，但真正见过他的没几个人。曲家跟程家之前有过交锋，曲子潇跟曲太太都是见过程俊的。此时看到他，别说曲太太，就连曲子潇也犹如天光乍破，一时间脑子有些反应不过来，一瞬间只有五个字：程家太子爷。早两年的时候，程家太子爷强悍的医学天赋就展露出来了，尤其是他成功为存活率接近于零的冰冻人做了手术，名声大噪。此后他一直专心各项疑难杂症，并留下各项研究与医学宝贵资料，前后提供了10样技术，让这些现代医学技术无法拯救的病人有了新的生存方向。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攻克这些疑难杂症的，只知道连医学组织都称他是医学史上的奇迹。如果说秦冉让 IT 领先现有技术20年，他程俊无疑是将医学技术推动到另一个顶端的人。曲家几年前不是没有想过要找程俊，但是曲太太算不上疑难杂症，还能用药物压制，最重要的是曲家哪里能请得动他呢？ 少爷。 管家看着程俊给瞿太太做检查，他看向瞿子潇，几乎是机械的开口：“ 少夫人他找的医生竟然是程三少。” 瞿子潇站在靠近门口的方向，也是满脸惊愕。还未挂断的电话里传来发小的声音：“ 喂，喂，子潇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喂。” 楼下，何晨刚到病房的时候，秦修晨也在病房。他穿着深蓝色的横纹衬衫，低腰牛仔裤，细细的把苹果切成一小块，然后扎上牙签，才递给秦冉：“今天就出发。”秦冉随手拿了一根牙签，抬头看他。秦修晨轻声笑了下，如同浅淡的白色月芒，伸手敲了敲他的额头，用心嘱咐：“ 可能要一到两个月，你自己当点心，别给你爸他们找麻烦。”“ 知道。”秦冉一手枕在脑后，往床头一靠，一手拿着牙签。一块苹果吃完了，他也没有接着吃，就叼着牙签。秦修晨打量他半晌，见他这样子，略微眯了眼，暗想走之前还是要跟程俊叮嘱一番。他转身要走，刚好在门口遇到何晨。秦修晨一边给自己戴上口罩，一边同何晨礼貌地打了个招呼。何晨看着秦修晨离开了，才随手隔着老远把包子豆浆扔给秦冉：“ 拿好。” 秦冉精准地接到手里，扒拉开一看，一杯豆浆，两个包子。他吐出牙签，咬了一口包子，里面是清淡的素菜包子，味道还行，就是少了一股肉味。秦冉动作慢下来，有些面无表情地看向何晨：“你今天是诚心想找我打架？”何晨还没有说话，秦冉又慢条斯理地咬了一口包子，瞥何晨一眼：“你打不过我。”何晨愣住了，他走过来看了看，又把另一个包子扯开看了看，又是一个素包子。何晨也挺服气的：“ 雨山之前让我带过早餐，他只吃素，我忘记跟他们说了。” 何晨这个人跟秦冉挺像的，各方面没有什么耐心，通常也就看到一个顺眼的地摊随手一裹。楼下的包子那么火，他是不耐烦排队，也不耐烦买的。早几年前就花了500万投资了包子铺，只要他在京城，每天早上楼下包子都会给他准备好早点。他自己都不知道，这家包子铺如今已经火遍全国，依靠着包子铺，他都已经身价近亿了。最后一块素包子，最后还是便宜了从楼上下来一脸懵逼的程木。 秦影帝要去 M 州。 何晨大大咧咧地坐在病床上，光明正大地吃着他的苹果。秦冉叼着豆浆的吸管：“拍神之玉。”何晨点头表示了解，又插了一块苹果。程俊的检查报告出来了，何晨拿出手机看了程俊发过来的一份报告，上下扫了一眼，专业性词语很多，他不太懂，不过最后诊断结果倒是看清了，手术可愈。何晨缓缓地把苹果吃完，看着这诊断半晌，才把手机一握，直接站起来，打了个响指：“ 可以安心出国了，帮我谢谢妹夫，我先去找戚律师。” 至于17楼，他就不上去了。他估摸着现在上去要被瞿太太瞿管家堵个半天。程木慌忙咽下最后一口包子：“ 陈小姐，我送你。” 何晨的手拨通了戚成军的电话，一手插在兜里说：“ 喂，戚律师，您要的资料我都交给你了，明天我要出差。”“ 放心，交给我就行。” 手机那头的戚成军十分严肃。 程木站在电梯口，面无表情地看着何晨笑眯眯地把手机塞到兜里。京城律师界鼎鼎有名的，曾经打过10亿地产权益官司的七大壮，竟然帮人打离婚官司。徐家一行人被何晨炸响了一个惊雷，但是等了一个白天加晚上都没有等到何晨回来。徐太太给何晨打电话，何晨只说他赶着出差了。去何晨住的地方，他对面的那户人家也说何晨出差了。对于何晨三天两头消失，徐太太跟徐管家已经习惯了，倒是徐子潇很诧异。他对他这个名义上的妻子了解的太少了。 真的假的？他找到了程家那位？我记得何家除了何老爷子从军，基本上都是书香门第，没看出来还有这门路。 晚上酒吧，徐子潇若有所思地喝着酒，身侧的几个发小听闻这个消息面面相觑，不敢相信。徐子潇摇头，手机亮了一下，他一边翻看手机一边回道： 我听管家说，之前京城 Y3 病毒的时候，是他全程跟进整个实验结果。 何晨是记者，几个发小都知道，不过记者的圈子跟他们格格不入，他们没有花心思去管。只是没想到他之前竟然还跟进了京城医学实验室的结果。 难怪他能找到程家那位，他在记者这个行业混得还挺好。 平头青年诧异地开口。曲子潇微顿，神色有些复杂。他倒是听曲太太说过，何晨大小拿了不少摄影奖，不过那时候他没有放在心上。一边想着，手机上的消息点开，是找不到人的何晨，没有其他废话。 离婚协议我已经签了，明天我的律师会去找你。 曲子潇看着这条消息，整个人顿住，他手机就随意地放着，发小一抬眼就看到了，整个人精神抖擞，忽然一震。 他签了离婚协议？哎，子潇，这次你可千万瞒住你妈，让她知道了，这又离不成。哎，等等，他不会又提前告诉你妈了吧？哎，快打电话问问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